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章冈特老宅第33集。 这星期后来几节魔药课上，每次混血王子对利巴修波拉奇的课本提出异议，哈利就按混血王子的建议去做。结果在第四节魔药课上，斯拉格霍恩就对哈利的能力赞不绝口，说他很少教过这么有天分的学生。卢恩和赫敏对此都不太高兴，尽管哈利提出把他的书拿出来与他俩共享，但卢恩不能像哈利那么熟练地辨认那些字迹，又不能总是叫哈利念出声来给他听，免得惹人怀疑。赫敏呢，他毫不动摇地按照他所说的正式指南去操作，结果熬制出的魔药远不如按照王子的那些说明操作的令人满意，所以他的脾气越来越坏。哈利暗暗猜测这位混血王子到底是什么人，由于家庭作业太多，他还没能把那本高级魔药制作仔细研读一遍，但已经从头到尾大致翻了翻，发现王子几乎在每一页上都添加了笔记，而且那些笔记并不都与魔药制作有关，有一些说明看上去像王子自己编的咒语， 说不定那是个女人呢。 星期六的晚上，赫敏在公共休息室里听哈利把那些咒语说给罗恩听的时候，不耐烦地说， 也可能是个女生，我觉得那笔记不像男生的，更像女生的。 他叫混血王子， 哈利说， 有多少女生管自己叫王子？ 赫敏似乎无言以对，他只是皱起眉头，一把抽走了他写的那篇题为《幽灵显形的原理》的文章。罗恩正倒着偷看呢。哈利看了看表，急忙把他那本高级魔药制作旧课本塞进了书包。 8:05了，我得赶紧走，到邓布利多那儿要迟到了。 哟， 赫敏吃了一惊，立刻抬起头来。 祝你好运，我们会一直等你回来，想听听他会教你什么。 希望一切顺利， 罗恩说。他们俩目送哈利从校巷洞口离开。哈利快步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，突然他看见特里劳尼教授转过拐角，手里写着一副脏兮兮的扑克牌，一边读着牌上的点数，一边自言自语。哈利赶紧闪身躲到一座雕像后面。 黑桃二冲突。 他走过哈利躲藏的地方时，嘴里念念有词地说， 黑桃七凶兆，黑桃十暴力，黑桃杰克，一个阴沉的年轻人，很可能心烦意乱，不愿意别人审问他。 他停住脚，就站在哈利藏身的那座雕像的另一边。 哎，这肯定不对， 他烦恼地说。哈利听见他一边起劲儿地重新洗牌，一边又往前走去，只在身后留下一股雪莉料酒的气味。哈利直到相信他已经走远，才赶紧拔腿离开雕像，一口气走到八楼走廊里有尊单独的滴水嘴石兽的地方。 酸味棒棒糖， 哈利说。石兽跳到一旁，他身后的墙壁裂成两半，露出后面的一道活动的螺旋形楼梯。哈利跨了上去，随着楼梯一圈圈的旋转，越升越高，最后来到了那扇带有黄铜门环的邓布利多办公室门前。哈利敲了敲门。 请进。 是邓布利多的声音。 晚上好，先生。 哈利说着走进了校长办公室。 啊，晚上好，哈利。坐下吧。 邓布利多笑眯眯地说， 我想开学第一个星期你过得很愉快吧。 是的，先生，谢谢。 哈利说， 你一定很忙啊，已经吃了一个禁闭了。 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过邓布利多的表情并不是很严厉。 我已经跟斯内普教授说好了，你下个星期六再去关禁闭。 好的， 哈利说，他脑子里装着更要紧的事情， 顾不上去想斯内普的禁闭，他偷偷打量着四周，想猜出邓布利多今晚叫他来做什么。这间圆形办公室看上去和往常一样，细长腿的桌子上摆着许多精致的银器，它们旋转着，喷出一小股一小股的烟雾。那些男男女女老校长们的肖像都在各自的相框里打着瞌睡。邓布利多那只气派非凡的凤凰福克斯站在门后的漆枝上，兴趣盎然地注视着哈利。看样子，邓布利多并没有腾出一个地方来练习格斗。 我想，哈利， 邓布利多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， 你肯定在纳闷，我打算怎么给你，没有更好的说法，上课。 是的，先生。 是这样，既然你已经知道15年前是什么促使伏地魔对你下毒手的，我认为现在应该让你了解一些情况了。 片刻的停顿。 上学期结束时你就说要把一切都告诉我的， 哈利说，他很难消除自己话里的一点责怪口气。 先生， 他又补了一句， 我是那么做了。 邓布利多心平气和地说， 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你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就要离开坚实的事实基础，共同穿越昏暗模糊的记忆沼泽，进入错综复杂的大胆猜测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哈利，我可能会像汉弗莱·贝尔切一样犯下可悲的错误。他竟然相信可以用干酪做干锅。 但你认为你是对的？ 哈利说， 我自然这样以为。但是正如我已经向你证实的，我也像普通人一样会犯错误。事实上，由于我，请原谅，由于我比大多数人聪明得多，我的错误也就相应的更加严重。 先生， 哈利试探地说， 你要跟我说的事情是不是跟那个预言有关？是不是为了帮助我活下来？ 跟那个预言很有关系， 邓布利多说，语气是那样随便，就好像哈利是在问他明天天气如何。 我当然希望他能帮助你活下来。 邓布利多站起来，绕过桌子，从哈利旁边走过去。哈利在椅子上热切地转过身，注视着邓布利多在门旁的那个柜子前俯下身去。邓布利多直起腰时，手里端着一个哈利熟悉的浅底石盆，盆口刻着一圈古怪的符箓。他把冥想盆放在哈利面前的桌上。 你看上去很担心。 确实，哈利是以担忧害怕的目光打量冥想盆的。对于这个储藏和展现思想和记忆的古怪器物，他以前有过的几次经历虽然颇有启发性，但是都很不舒服。比如他上次擅自闯进去时，看到了许多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。不过邓布利多脸上带着微笑。 这一次你跟我一起进入冥想盆，而且更不同寻常的是，你是获得准许的。 我们去哪儿呢，先生？ 到鲍勃·奥格登的记忆小路上走一走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水晶瓶，里面盛着一种旋转漂浮的银白色物质。 鲍勃·奥格登是谁？ 他当年在魔法法律执行司工作， 邓布利多说， 死了有一些日子了。不过在他死之前，我想方设法找到了他，说服他把这些记忆告诉了我。现在我们要陪他一起到他执行任务时去过的一个地方。哈利，你站起来。 可是邓布利多拔不出水晶瓶的木塞子，他那只受伤的手似乎很疼，不听使唤。 我来好吗，先生？ 没关系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用魔杖指了指瓶子，塞子立刻跳了出来。 先生，你的手是怎么受伤的？ 哈利既嫌恶又同情地看着那些焦黑的手指，又问了一遍。 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哈利，还不到时候，我们跟鲍勃·奥格登有个约会呢。 邓布利多把瓶子里的银色物质倒进了冥想盆，它们在盆里慢慢地旋转起来，发出淡淡的微光，既不像液体，也不像气体。 你先进去。 邓布利多指了指冥想盆，说道。哈利往前探着身子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一头扎进了银色的物质中。他感觉双脚离开了办公室的地面，他穿过不断旋转的黑暗，往下坠落坠落。突然，强烈的阳光刺得他闭上了眼睛，没等他的眼睛适应过来，邓布利多在他旁边降落了。他们站在一条乡间小路上，两边都是高高的枝叶纠结的灌木树篱，头顶上是夏日的天空，像勿忘我花一样清澈湛蓝。在他们前面大约十步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，戴着一副镜片特别厚的眼镜，两只眼睛被缩成了两个小点，像鼹鼠的眼睛一样。他在阅读从小路左边的荆棘丛里伸出来的一根木头路标。哈利知道这一定就是奥格登了，因为四下里看不见别人，而且他跟那些想打扮成麻瓜模样却又经验不足的巫师一样，穿着一身古里古怪的衣服，一件带条纹的连体泳衣，外面披了一件礼服大衣，脚上还套着鞋罩。哈利刚打量完他古怪的模样，奥格登就顺着小路快步走去。邓布利多和哈利跟了上去，经过那根木头路标时，哈利抬头看了看他的两个指示箭头，指着他们来路的那个写着大汉格顿五英里，指着奥格登所去方向的那个写着小汉格顿一英里。